切别忘了色不清楚，是和剩下越来越少，还是我们越来越怕热不清楚，是装在篮子越来越大，还是吃的花样越来越多。 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，我要告诉您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啊，都是两首翻唱歌曲，经典而且有新意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张杰翻唱的电影同名歌曲《雁南飞》。 雁南飞，雁南飞，雁叫声声心欲碎，不等今日去，已盼春来归，已盼春来归。雁南飞，雁南飞，雁叫声声心欲碎，不等今日去，已盼春来归。今日去，

失去，一边在寻找明天以后，生命多渺小，全提醒我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以后含着泪微笑，寻找明天以后，生命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 北京时间。